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34集，惊天波澜。 他们这是干嘛？ 一旁一直不敢说话的宁晴此时终于开口了。别说宁晴，连秦四爷跟许云豪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。眼下他们这边正是冷佩山在讲工程，整个发布会最高潮的阶段，大部分记者都在等从冷佩山这边传的云光财团内部的消息。应该是所有人激动的时候，怎么会有记者这个时候退出呢？去的还是秦汉秋那边。 不会被您说中了？ 秦四爷的心腹顿了顿，开口道： 二爷那边可能真的买记者了吧？ 除了这个，他们也想不出来还能有什么情况。秦四爷微微颔首，对这个说法也比较认可，也就一个记者，他倒没太在意，手依旧附在身后，让人准备明天的新闻。 秦氏嫡子发布会门可罗雀，嫡系一脉凋零，这新闻不错。 秦四爷吩咐着心腹，他刚说完，人群中又有五个记者扛着摄影机离开了。与此同时，似乎是被一个什么机关打开，本来拿着新闻稿的记者们络绎不绝的，十分急切的往对面跑。也就五分钟的时间，秦四爷这边只剩下了十几个记者。这十几个记者正拿着话筒询问台上冷佩山的消息。 请问你们这次合作的理念？ 一个戴着眼镜的男记者问着冷佩山，问到一半，兜里的手机疯狂响着。这是他给上司调的铃声，男记者连忙接起。还没说话，对面就传来一声咆哮。 你现在在哪儿？其他报社都报了 Poppy 的独家消息，你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 男记者一愣。 什么？ 他说着往后一看，身后本来密密麻麻的记者瞬间都空了，只剩了寥寥几个。 秦氏二爷那边的合作案，技术入股 Poppy， 你在一线，这种新闻还要我告诉你吗？还不赶紧去给我要个独家采访。 我操！ 男记者也不准备询问冷佩山问题了，直接扛着话筒就往对面跑。难怪身后那些记者不动声色的就跑光了。 不是说他们没新闻吗？ 这又是哪里来的世纪独家大新闻呢？如同秋风扫落叶，秦四爷这边一下子就空了。冷佩山那里本来还有个在提问的记者，接了一个电话之后也匆匆离开了。他画着精致的妆容站在展台上，整个人都有些懵。不说他，门边的秦四爷等人都反应不过来。 什么情况？二爷那边把记者都买过去了？ 秦四爷身侧的一个手下开口道。可是看那些记者匆匆忙忙的架势，不太像啊。秦四爷脸色漆黑一片，他朝心腹抬抬下巴。 你去看看对面什么情况。 隐隐的，秦四爷内心有点不安，但又自我安慰，欧阳威说了不会出什么岔子，程家跟徐家都没有插手，还能有什么意外出现呢？秦四爷抿唇，紧扣的手指略显不安。 等等，四爷，好像不用问了。 身侧拿出手机准备联系人的心腹正好看到一条推送的新闻，他直接点进去，愣愣开口。秦四爷拧眉道： 什么？ 心腹直接把点开的新闻给他看。眼下距离陈妮发出的第一张照片过了十分钟，陈妮报社在网上发了第一条新闻，标题就很引人入胜。 IT 界大师 Poppy 联手秦氏集团再创辉煌 IT。 秦四爷死死盯着这条新闻， 云光财团内部，这不可能，应该是标题党。 就是一个普通的新闻稿而已，秦四爷不会相信。就秦汉秋现在的状态，手底下除了秦主任，连个像样的人都没有，会连同 Poppy 共同合作？ Poppy 是谁呀？A 大京大计算机系教授口中几乎每节课都提起的人，他的成功不仅仅是在机器人上，连同云光财团领导着电子 IT 行业向前推进了10年。这种历史性的进步，每个 IT 技术人员都心中有数。尤其四维投影人工智能的推进，新一代更新的历史资料上都有这个突破。只可惜这些之后 Poppy 再也没有了消息，但他在 IT 界依旧有无数狂热的粉丝。这种连云光财团都控制不住的人会跟秦汉秋合作？秦四爷觉得不可能。这种网络浏览器上的新闻半点也不可信。心腹没有说话，他直接打开秦汉秋那边的官方网站，首页上没有任何新消息，他往下拉了拉，唰，首页更新出一条新的消息，只有两张图，技术入股 Poppy， 合约后半部分的签名，白底黑字，一字一句的，非常清晰。秦四爷连同他身侧的股东还有合资人们都愣住了， 竟然真的是。 一众人眸子里涌起了震撼，许云豪也往后退了一步，看了对面一眼，难以置信。 这下可好玩了。 第一排坐席上，本来由上司派来跟秦四爷合作的经理秘书也收到了这个消息。 联系 boss， 情况有变。 中年男人直接掏出手机， 快，快给我联系总裁。 女秘书也斩钉截铁说， 这秦家二爷接见董事长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